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39集，状如鸡爪。司藤不去理会秦放的黑脸，自顾自地继续翻捡着照片，过了会儿拿出两张来。 这是一张照片的正反两面吗？ 应该是，那个下属给每张照片都编了号的。那你看，这两张，一张是 P4 正，一张是 P4 反，代表着第四张照片的正反面。 那张照片上是秦放的太爷爷和太奶奶，抱着儿子，也就是秦放他爷爷，在西子湖边取断桥残雪为景，照的一张全家福。很多没去过的人以为断桥就是两截的半桥，其实较为准确的说法是冬日雪后。桥的阳面冰雪消融，但是阴面仍有残雪似银。远望过去，这桥似断非断。给秦放太爷爷一家照相的人显然深谙此理，从照片的角度看，的确像是断桥。秦放的太爷爷握着儿子的小手腕，喜笑颜开的，一副其乐融融的亲子照。而在这张照片的背面提了一行字，1946年冬，携妻子游湖，有白鹰作陪，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司藤拿着那照片看了半天，终于是彻底绝了对秦放太爷爷的想象力了。他说， 你太爷爷这字真是状如鸡爪，形如鬼爬呀。 司藤原本给的期限是三天，后来为着多添了一道取证，又给宽限了几天。期间苍红观主来过一次，秦放听到苍红观主提了赤伞两个字，司藤当时愣了一下说， 哦，那是前辈了。 苍红观主走了之后，秦放问了司藤，司藤把赤伞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，沉吟说， 如果赤伞当年没有死，康熙年到现在也有300多年了，他潜心修炼的确是有可能恢复元气的，而且他经历过相当长的乱世，乱世多杀，便于赤伞摄取戾气，只要苍红能给出少许证据，乾东确实也没什么可怀疑的。 据说赤伞被砍下的那条手臂深红白斑，软如棉，烂臭，三日而腐，化为水，水淋之处皆为赤地，寸草不生，以虫触而痉挛，继而死。一干人据此出了个堪称绝妙的点子，一个密封的盒子里装黔东山区取出的泥土，这泥土务必要做得恶臭无比。时间点呢要往前移，司藤前脚提出要求，道门后脚就发现赤伞并且拿到证据，这种话三岁小孩都不会信的，所以发现赤伞的时间远在好几个月之前。当时沈银灯进山偶然遭遇赤伞，力拼不敌，但逃跑时祭出法器打伤了他，赤伞的血滴到了土里，这密封盒里装的就是进了赤伞血液的泥土。果然是三个臭皮匠堪抵诸葛亮啊，一群人居然拼凑出了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说法来，自己都为自己的机结叫好，只有白金教授泼大家的冷水。 说法倒是不错，但是恶臭的泥土就是进了赤伞血液的泥满，能骗到司藤？我反正是持保留意见的。 马秋阳道长造假造到兴头上，根本就听不进白金的意见。 老一辈说，最难分辨的假话就是掺了九分真的。这事儿我们得做得真真的。沈小姐的家不是在黔东吗？就请老家那边的人去山区取了土送过来，要快，坐飞机送。至于这恶臭，惊变的妖怪脱不了是草木树怪。既然吃人，恶臭里 一定有血肉腐气，多找几种植物动物的腐臭之源拼一拼。别忘了，赤伞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妖宗绝迹，而司藤1910年才惊变，这两个妖怪从来就没打过照面。赤伞的血是什么味道，司藤根本就不知道。 白金教授冷笑道， 哼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这两个都是妖怪，妖怪与妖怪之间也许有相通之处，说不定司藤就是能够分辨出我们教录局的东西有没有妖气。 马秋阳道长一时语塞，张少华真人叹气说， 要真是这样，也只能听天由命了，除了司藤之外，咱们从来就没见过什么别的妖怪，这事儿原本就是一场压注罢了。 现代社会已经不会搞什么快马加鞭八百里加急这种事儿，坐飞机送也已经不合潮流。沈银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叫了快递，第二天晚上这所谓的赤伞臭土就已经送到了。快递箱不大，胶带缠得一层一层的，沈银灯签收之后反而没了打开的勇气。苍红观主问他什么时候去见司藤，沈银灯犹豫了一下说， 明天吧，今晚上大家都缓一缓。 于是苍红观主通知大家第二天一起去见司藤，而一旁的严福瑞自觉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卧底情报，赶紧打电话通知秦放。秦放一百个没好气道， 这也能叫情报吗？啊，一起上门拜访能叫情报？ 严福瑞委屈万分， 那你给说说什么叫情报。 秦放按捺着性子给严福瑞举了一个鱼肠剑的例子，大意就是请客吃饭那不叫情报，以请客吃饭为名行刺杀之时，那才叫情报。严福瑞活学活用， 那也许他们是上门拜访为名行刺杀之时呢？ 这都什么对牛弹琴鸡同鸭讲的。秦放气得都快吐血了，吼着严福瑞道，我拜托你，你要么就打听些实在的，你要是下次再打电话说这种没用的，你信不信我屏蔽你？ 严福瑞觉得自己是被人瞧不起了，自尊心真是大受打击，于是寻思着怎么着都要打听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。晚上哄瓦房睡着之后，他溜了出来，琢磨着找谁假聊天之名行刺探之实呢。这大半夜的找沈银灯一个女人不太好，这孤男寡女的也不太方便，苍红观主和张少华真人是老年人，经不起折腾，白金教授呢说话太高深了听不懂，刘鹤祥先生太板正了，一看就知道口风很紧，马秋阳道长呢总是一副傲慢瞧不起人的样子，而柳金鼎这个大光头呢又太凶了，生就一副打家劫舍的样子。丁大成是北方汉子，长得太高大了，太给人压迫感了。欺软怕硬的严福瑞最终敲定了桃源洞的潘奇年，嗯，就他了，因为他个子最矮，想必呢也是最好糊弄的。但是怎么寻个由头呢？哎，有了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呢，就说自己仰慕桃源洞已久，如今终于找到了机会特地前来拜访，然后再慢慢的委婉的把话题引到刺探秘密上。嘿呦，严福瑞兴高采烈地敲响了潘奇年的房门，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，唯有一点计算失误，潘奇年实在是太能讲了。你不是仰慕桃源洞吗？你知道桃源洞的历史吗？于是潘奇年从祖师爷开始讲起，如何出身贫苦，如何一心向道，还引经据典。严福瑞几次插嘴都插不进去，但大局为重，还得强打精神做认真倾听状，不过眼神已经开始飘忽了。咦，潘奇年身后的柜子上放的那个是个葫芦吗？ 这个葫芦可真是有意思呀。大肚腩，葫芦腰上系了一个红绸带，像是八仙里铁拐里的酒葫芦。关键是它忽然开始晃了，嗡哒嗡哒的声音。严福瑞一个没忍住，指着那葫芦问潘奇年道， 你那葫芦还会晃的？ 潘奇年下意识地转身去看，目光所及，身子突然就不动了，而僵了一两秒钟之后，突然大叫道， 妖气，有妖气！ 不只是潘奇年，还有几个道人的法器在同一时间有了动静。柳金鼎的金钱剑上的钱币在嗡嗡地弹着，丁大成的铜算盘摆放时的算珠都是平齐齐地靠在一边的。被吵醒之后去查看，发现算珠拨得凌乱不堪，每一根上都无规则地显出了数字。而张少华真人的雷击木法印原本是放在桌子靠墙的地方的，没任何人碰，自行往外滑出了好几寸远，有一脚还滑出了桌缘。大家伙聚到苍红观主房间里时，一切都已经恢复了平静。马秋阳道长扯着自己赤照万神的令旗左看右看，很紧张地问道， 会不会是司藤来过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